Hello， 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，我是 Joy。 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共济会或者光明会的大名，据说他们在暗中统治世界，甚至很多大型事件。世界上各种阴谋论并不少见，假如你相信一切的阴谋论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有趣。首先，我们的地球其实是平面的，英国皇室其实是变形外星蜥蜴，破洞牛仔裤的潮流是一个密码，登月是美国政府编造出来的故事。我想那现在探索火星只是登月骗局的延续吧，甚至在新闻看到的北韩金正恩其实是个替身等等。但是在所有阴谋论中，相信最多人会相信的就是共济会与光明会了，因为这两个组织是确实存在的，并且曾经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力量。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共济会与光明会的历史吧。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，在1717年成立英格兰第一个总会所，这时才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神秘的组织存在。共济会的英文名叫 Freemason， Free 意思是自由， Mason 意思就是石匠，所以共济会是中世纪时期由石匠工会演变而来的。那时候这些石匠手艺精湛，但并不被当时的贵族阶层信任。为了石匠的利益不被有权力者欺压，所以他们组织了这个秘密的工会。早期功能就如同现在的工会差不多，大家暗中团结起来，聘请他们的雇主就很难压价。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仪式与标志，从他们的标志上还能看到石匠用的工具。后来渐渐的就发展成世界组织，有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精英甚至贵族加入，成为了权贵交流的俱乐部。共济会其实是一种非宗教性质的兄弟会，基本宗旨为倡导博爱、自由、慈善，追求提升个人精神内在美德，以促进人类社会更好发展，就是如何让一个好人更好。共济会的会所世界各地都有，而美国的会所是目前最大的，注册的会员有200多万人。世界各地的会所都是独立运行的，互相不干涉。以前是石匠，后来就主要拉拢社会上一些成功的人士。按照共济会的说法，把这些成功人士拉进来之后，是要给社会做贡献的。这个贡献不仅仅是金钱，他们还拉拢有才能的人，都是厉害的人物。而光明会又可以译为光照派。在1776年的时候，一个叫做亚当·维索兹的德国人在巴伐利亚建立了光明会。亚当·维索兹是一个天才，20岁就拿到法学学士学位，24岁当大学教授。中世纪时期，不仅要学科学以及专业知识，还要学神学。他一开始读的是耶稣，但后来他觉得自己的想法与耶稣有些不同，于是改学了古埃及的神学与犹太教。学了神学之后，他觉得自己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，于是就建立了光明会。光明会最初的时候只有3个人，当初他们就专门拉拢社会上的精英入会，渐渐的就发展了起来。而光明会中的成员有一些同时也是共济会的，很快亚当·维索兹的名字传入了共济会。共济会的人觉得亚当·维索兹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而且他的理念与共济会也很相近，就拉拢亚当·维索兹进入了共济会。亚当·维索兹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，他立即就加入了共济会，并且加入后开始拼命地挖墙角，而且都是有钱的贵族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现象，共济会里的有钱有势的人都加入了光明会。而共济会与光明会不是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，他们入会申请者必须是男性，有神论者即有2个共济会会员推荐，而且其他成员并不反对才能加入。光明会的入会条件是在满足共济会条件之后，还得是世界首富前几名，或者是特别有才华的名人，比如拿过诺贝尔奖的人。这感觉有些像最近流行起来的 social media clubhouse 一样，没有人给你邀请码的话，就完全没有办法使用。渐渐的，看似光明会已经成功跻身并控制了共济会。如果说共济会是个庞大的组织，成员都是社会精英，那么光明会就是一个精英中更小圈子的精英。共济会中更优秀的人才也都加入了光明会，不过有一部分光明会的人并不是共济会的，所以这样直接导致更多有钱有权势的人加入了光明会。它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当时的罗马教廷以及政府，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下不可以允许光明会的存在，所以政府与教廷开始联手打压光明会，从而导致很多光明会的成员隐姓埋名，亚当·维索兹也不知所踪，光明会彻底走入了地下。现在光明会是由一个叫路西法基金会的组织运作的，这个基金会坐落于纽约联合国广场666号，而且这个基金会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常驻机构。光听基金会的名字就充满着神秘感。圣经中路西法原本是六翼天使，但是不愿意服从圣子的指令叛 变失败，成为了堕落天使，也就是撒旦。而666的数字也正代表撒旦。既然光明会想要建立新世界的话，世人信奉耶稣，所以他们就信奉路西法。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他们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决心，而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。但这个路西法基金会的钱从何而来呢？那就要说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，叫做罗斯柴尔德家族，它是犹太家族。据说当初希特勒杀犹太人，就是为了这个家族的财产。那下次有空的话，我们再讲讲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神秘家族——罗斯柴尔德家族吧。而光明会与共济会的标志经常被人搞混，比如说六角星，有些人说是共济会的标志，也有一些人说是光明会的。而666就是典型光明会的标志。光明会是信奉撒旦的，撒旦的标志就是666，能明确是共济会的标志而不是光明会的标志，就是中间的一个 G， 上面一个圆规，下面一个方矩。共济会与光明会一直被很多人关注，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跟美国有很不一般的关系。因为中世纪欧洲对光明会的打压，所以光明会在美国这片远离教廷势力的土地发展迅速，这个在美元上就能体现出来。美元的背面有一个埃及金字塔，金字塔的顶端是悬浮的三角形，里边有眼睛，这个就是权势之眼。权势之眼就是共济会的其中一个标志。表面上是共济会，但如果在上面画一个六角星，六角星上其中五个角对应着的字母合起来就是 Mason。 还有金字塔的下面有一行字MDCCLXXVI， 这是一串罗马数字，罗马数字加一起就等于1776，是美国建国的年份，也是光明会成立的年份。而如果把 M 去掉，剩下的字母单独取不重复的字母 DCLXVI 加起来正好是666。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光明会是美国深层政府的证据。但是其实对于欧洲而言，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新世界，这一点很符合光明会的宗旨。而且很多美国精英阶层都是共济会的成员，在美金上使用这个符号并不奇怪。在美国成立时签署独立宣言的一共有56位开国元勋，而这些人中有53位是共济会的成员，包括开国总统华盛顿。而在美国历届总统中，只有林肯、甘乃迪、特朗普不是共济会的成员。而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共济会在1876年赠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礼物。美国一个基督教国家理论上不可以崇拜女神，因为基督教不承认其他神的存在。但是根据共济会内部的神话，自由女神像象征巴比伦王后与埃及王后，围绕雕像头部的太阳也是一个神秘的象征。两个自由女神像手中拿的书就是律法书，火炬象征光和知识。所以这次特朗普的败选也再次引发大家对深层政府的讨论。很多阴谋论认为这些华盛顿精英都是光明会的人，而特朗普不但不是他们的一份子，而且还是一个基督教徒，所以一定要拉他下马。更有趣的是光明会神奇卡牌游戏，这个游戏是一个叫做斯蒂芬·杰克逊的公司开发的，最有名的是1995年的那个版本，因为那个版本上的话在后来都有发生，就像是预言一样。这个可能是巧合，或者说所有的事情真的早在光明会的控制之中呢？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